闻听老娘家衙粮草来塞这雁门关口，我有意会送银见母一面，怎奈关禁阻隔，查迟难以飞过，思想起来好不伤感啊。向东靠西山 呀咋的中儿郎滚下茫然我背起带你去放了苦此难想养儿子可母以去陪两元小天父在天门两下里跪拜我的娘家粮草来到北方我有心我一起看了母一面身在母身在翻转的天间思到母思得门霸占了场同端想老娘想得门泪洒在胸前眼睁睁高堂母啊难得梦里团圆。 丫头， 带路啊！ 是啦。 着。 哦，公子来了，请坐。 坐着。 罢了， 我说驸马，自从您来到我国，一时五载，朝官暮乐，这几天你愁眉不展的，莫非有什么心事吗？ 本宫无有心事，公子莫要多疑。 哟，你说你没有心事，你瞧你的眼泪呀还没擦干呐。 自古 现擦也来不及了。 本宫心事倒有，满是是公知，就是待罗神仙也难以猜破。 慢说是你的心事，就是我母后的国事，咱家不猜便罢。 若猜你 猜他个八九。 哦，金陵闲暇，就请公子猜上一猜。 好，那么我就猜一猜。丫头，大坐相亲。 Thank you.

再不着就不用猜了。 哎，这倒难猜了。太婆不能与本宫所知，也是枉然。 你说出来，大小也能替你拿个主意。 公侄啊，我才难，你才犯，千里姻缘一线牵，公子对千里之缘，本宫方肯投真了一言。本是， 这倒巧了，番邦的女子就是不会明事 啊。番邦的女子连事都不会明， 可不是吗？ 好，待本宫教导于你呀。 这倒得学学。 将身跪在尘埃，口称皇天在上，番邦女子在下。驸马也对我失了真情实话，我若走漏消息半点，日后深长寸断。 就是这个，我会了。跪在这儿上，口称皇天在上，番邦女子在下，驸马也对我说了真情实话， 要你把忠心对天里表。 得了，你当我真不会明示呢？你抱着阿哥，带咱家明示啊！本宫当真心慕名一默 哟，这满朝的文武谁不知道您是沐浴驸马呀？ 非也， 非也啊！怎么着，来到我国一十五载，连个真名实姓都没有？今儿个你说了实话便罢，如若不然，奏之母后。 做什么弟兄情啊？ 皇臣我干过，都拿他吃过苦，今有本宫我把你这个翻了本质量。

人亡，惜的是我空梦盆，问情状等先生，又春五丈中摇晃胸宝地乾坤，乃是臣忙败家蛟龙，可我情有听得殿坐下大方悲伤，同为何这等模样？ 启奏万岁，今有幽冈相国府见匹夫们，万岁坐之。 此痛不必悲痛，寡人自有之下。 内侍 有 宣搬家王代司上额殿， 临的旨， 小皇兄， 臣 你可知罪？ 臣知罪，不知罪犯哪条？ 你三次要刚强，可太师前批父门，还赦无罪。 太师也有一行大罪。 他又何罪？ 他府门前私设三尺禁地，文官下轿，武将临案，万岁可曾降旨？ 寡人未曾降旨。 万岁既未降旨，似这等臣子，斩者无愧。 好可战车无愧， 忙坏了。 姚皇兄，殿却帮的何人？ 你此姚刚。 哦呀，不要帮坏姑的小孩亲内事，快快松绑。 谢万岁不斩之恩。 虽是故王不斩于你，向你发配湖北万斯城，福报殿下刘庄，父子无门离别，下殿去吧。啊， 谢万岁。天中 胸膛，在朝为官有什么好，我不日回家怒丧。再问那可别了声声怒啊啊，回不去多白老孙堂，爹爹 皇兄为何去而复转？ 非是老臣去而复转，老臣年迈不能在朝奉君，臣要告知、还乡。 皇兄要告知还乡，叫寡人怎能舍得？ 万岁舍不得老臣，老臣也能舍得万岁。要臣奉君，必须一臣一见。 哪一见？ 万岁必须驾一宵百日。 哎呀呀，满是驾一宵百日，就是周年办丧，有待何方内侍 有 参去要皇兄 遵 旨。万岁， 姚皇兄休得呀， 人 小三可该有三分三年。 天三月，三日三时三刻三分，永不再小宝提乾坤啊，不念你三破四八二四三里，不念你失落的一四八里，不念你有年间东挡西刺南征北战，昼夜伤寒马不停的蹄，到如今呢耳目昏花亮鬓苍苍，清欢时中啊心更沉，不念那你是一个开国的老臣，此一番进宫去定睛陪罪，你把那好脸红尽，我娘娘降下罪有过丹臣，恃才而奸亲戚本寡人，一那顿寡人家爱酒，我不听谗言，岂敢破那开国的老臣，那不是有大我的民那君，君臣们好一比那不温如我的分，我叫一声姚皇兄姚四皇，但假王母的爱情你哪里笑流泪，见了门神放大了胆，一步一步碎进了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奚孝伯逝世95周年纪念演出折子戏专场的实况录音，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周杰主持的。听众朋友，再会。